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美国研究所发言人，就最近美国国内有主张说要对朝鲜半岛适应所谓的第三次箱底战略一事，7月6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他说，据报道，不久前在美国乔治敦大学举行了讨论会，会上美国政府的前任官员和东亚问题专家们提出一个主张，说依靠联合军演或投入战略轰炸机等武力示威方式就无法抵御朝鲜的核与导弹威胁，因而要适用第三次箱底战略。第三次箱底战略是美国军部于2014年提出的，其核心是为应对其他大国加紧开发尖端武器，采用尖端军事技术，实现武器装备的高度现代化，增强网络袭击战及电子战能力，来完善综合作战指挥体系。美国要对朝鲜适用第三次箱底战略的主张是极其冒险的对朝敌视活动的表现和阴险居心的表露，目的在于全部动员常规武器、核武器和所有尖端军事装备来扼杀朝鲜，进而以朝鲜为借口，公然露骨地进行其在东北亚地区维持军事霸权活动。如果美国不愿意在同我们的全面大决战中尝到悲惨灭亡的苦味，就理应正视我们的战略地位和时代的变化，做出更为慎重的选择。美国投入核战略资产导致朝鲜半岛局势达到极点，甚至追求依靠尖端军事装备的优势。对此，我们将千方百计地巩固强大无比的军事遏制力予以应对，来使那些多变的无能为力。